咁如果你都呢个时候出门可以去晨运嘅咧，更加要带备把遮啦，同埋咧都要行得小心啲。有时有啲位咧真系会闪线噶，更加要步步为营啊。咁啊，亦都出咗雷暴警告啦，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 再笑我未及旧时傻，呼沙沙的雨泼你我，当天想再过，你知道吗？ 沙沙的雨，落雨就沙沙声咁样样啊！ 咁啊，有啲可能将呢个就当系一个音符咁去，即系令到自己舒服嘅一种感觉。凡事咧就系睇下你自己点睇，落雨都可以系一种欢乐嘅吓，系咯。落雨背后天气咪好啲咯，啊，一切嘅空气嗰啲即系污浊嘅嘢啊，都可以洗干净咗嘅感觉吓。雨水又一定要有嘅，如果唔系我哋点会咁方便扭开水喉就有水洗面、刷牙、煲嘢、煮嘢等等吓。好啦，早晨啊，开始咗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6月9号，农历咧就4月29日，星期三啊。而家时间5:14嘅。今日咧就有一道广阔嘅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骤雨。今朝早本港部分嘅地区录得大约系5毫米雨量，观塘咧更加系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是良好的。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会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6点。老歌都听到啲时时时点嗰啲声啦吓，系有翻咁多年嘅历史啊！吴莺莺嘅《明月千里寄相思》。 相信，为我不再痴痴。

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追，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情爱的东西就好死心眼的，要解释一段情为什么要喜欢一个人呢，是好像很无理由，又或者有些理由支持你不爱他，又有些理由支持你要爱他，是数都数不清。总之其实相信自己心底里面你会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偏偏喜欢你。早晨啊，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爽利。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32度，咁同埋咧都洒下雨嘅，雷暴警告有效到今朝六点。 让我找回往日温馨， 对自己偶像致敬的一张唱片里面都揀选了邓丽君的歌曲。原唱邓丽君你在我心中，刚刚听的版本王菲你在我心中。好啦，在新闻之后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利用加密通讯软件渗透犯罪组织，在全球拘捕超过800名怀疑罪犯。联邦调查局和澳洲政府携手采取今次行动，暗中向怀疑犯罪分子分发实际上由联邦调查局运作的通讯软件，借此查阅他们之间涉及贩毒、洗黑钱甚至绑架勒索计划的通讯。行动在十多个国家进行，目标是打击贩毒集团和与黑手党有联系的人。负责的官员形容是打击罪行的分水岭时刻。澳洲总理莫里森就说，今次行动对从事有组织罪行的不法之徒予以迎头痛击。执法人员在行动中检获毒品可卡因、250支枪械、豪华汽车和现金等。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正式批准东京奥运会难民代表团名单，将有共29名运动员到东京参加12个项目的比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说，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运动员登上东京奥运会的舞台，是对全球发出代表团结、坚毅和希望的有力信号。报道说，在东京奥运会上，这29名运动员将在奥林匹克旗帜下参加比赛。在7月23号的开幕仪式上，他们将排在希腊代表团之后第二队进入会场。29人当中有6个人参加过里约奥运。警方破获一个犯罪集团，拘捕8人，怀疑他们偷支票之后逃改，成功骗取银行130万元。行动中亦都检获面值58000多元的怀疑伪钞。警方4月接获多宗本地银行报案，只收到怀疑被逃改的支票。警方调查后怀疑集团成员在工业大厦信箱偷取支票，然后利用打印机或原子笔涂改支票上的收款人资料和金额数目，再到银行尝试兑现经涂改的支票。四月至五月期间，本地银行一共截获28张怀疑被涂改的支票，总面值约为200万元，其中5张已经被兑现，涉及金额约130万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出全体公务员今个财政年度动薪，并将按既定机制在考虑职方的回应后作出决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认为动薪合理，可以起带头作用，给予雇主信息同政府同步动薪而无需减薪。他同时认为薪酬趋势调查应该停止进行，直至经济情况回复平稳才恢复。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同意动薪，认为薪酬趋势调查之后可以继续，但应该重新研究采用的计算数据和选择的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99点，下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7点，上升0.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5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1，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7美元，卖出1893.2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 ，FM 一零六点八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打呢个疫苗之后咧，会有一个感冒或者傷風咁樣嘅症狀，你預咗佢會入去，的而且確咧，佢會引起到呢啲症狀咧係會多啲嘅，咁所以咧大家最好咧就有少少準備，令到個身體健康啲，然後先再接種咧，咁就會萬無一失啦。 星期四早上五點到六點半，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錢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請嚟心臟科專科高國俊醫生，助你了解接種疫苗疑惑。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这里是我们的家，警察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好孩子星期天节目的同名主题曲 MV 出炉啦！ 主持杰仔哥哥和慧贤姐姐在 MV 入面又唱又跳。 点止啊！主题曲的作曲兼主唱吴林峰哥哥都有在 MV 现身。 大家快啲上好孩子星期天 Facebook 专页睇片 ，comment、like 同 share， 一起睇，一起唱，一起跟住跳舞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朝有雨，同埋都出咗雷暴警告。雷暴警告最初咧系一路会到今朝六点钟，咁六点钟都未够嘅。咁但系刚刚亦都转咗啦。新闻嘅时候咧，即系新闻报告员都已经系提咗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朝七点半啊。咁所以如果出去要晨运嘅朋友或者行山嘅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小心啲啦。今日天气方面雨湿湿啦，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间中会有雨嘅，系有呢个骤雨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6%。今日咧就系星期三啊。是6月9日，农历4月29日，星期三。咁星期四、五、六咧就会佩佩主持，听日咧就佩佩咯。咁我咧就会一、二、三噶。 永不变，愿你天天跟我到生。

扶摇直上的阶段，一路去到比较稳定的位置在乐坛方面。许志安的雨后阳光。早晨，今日咧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温度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间中有骤雨。咁一度嘅广阔低压槽咧系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啊！今朝早本港部分嘅地区咧录得大约有5毫米雨量。观塘咧就更加录得系超过20毫米雨量啊！同时广东西部天色系大致良好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去到今朝7:30，而家嘅温度27度，相对湿度96%。今日星期三咧，我哋就会有雷博士嘅，通常咧星期三咧系惯咗听到有雷博士啦，以后都会有，而星期三咧亦都要习惯咧会有埋林思维嘅声音啊！咁林思维本来喺星期四嘅时候咧，而家节目嘅调动咧，就将佢都摆埋喺星期三。咁啊，星期三咧，今日咧嘅我哋叫做改革之后啊嘅一个嘅头炮啦，就系两个都系喺运动方面啦，同埋营养方面系一个专家，同埋咧都系好夹得到嘅。运动就一定要有埋营养配合先得噶啦，有营养如果唔做运动亦都唔得吓，所以两个夹埋一齐啊，天衣无缝。咁啊，今朝早两个天衣无缝嘅组合咧，就会一齐出现一提两讲啊。咁系啊，嗰个题目咧就系话喺咁热嘅环境啊，哇，天时暑热，真系惊会中暑噶嘛。热环境里边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呢、这个。破天荒在收音机里面首次的合作的一个的话题，大家就到时在大概10多分钟之后就留意一下了。一提两讲会是连续两个星期两位大师专家都会出现，之后呢他们又会分开各自会讲一下自己的专题，而亦都有机会又走在一起，是在当时一些都很热门啊很受欢迎的话题里面，跟你生活上都有息息相关的呢，又会拿一起即是拿埋这个题目出来一起分享一下的。早晨啊朋友，睡醒精不精神呢？李丽蕊 ,How are you, my friend? 上伴着睡是这书。How are you, my friend? 何妨静静道心事。求求 DJ 可否给我转正得意，透过这收音机。How are you, my friend? 仍然静静。床上伴着睡是这书。

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99点，下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227点，上升0.7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日元109.5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2，人民币6.401，英镑对美元1.415，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82美元，卖出1,89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找到样东西可以发挥我天生的本领，我表演你看啊。 辉子啊，你上个月其实都是这样讲过的，不过不如你算啦。 你不要这么快将我定型先，今次不同的了。 那你有什么表演给我看呢？ 我要表演介绍节目，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陈永雄、叶蕴仪主持，有你同行，陪着你学，越学越快乐啊。怎样啊？ OK了。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互己互人，一起接种啦。 2019年， 澳洲 山林大火， 数以亿计的野生动物葬身火海。 有幸能够死里逃生的，亦都要面对漫长的康复旅程。 电视节目《30日看世界之火海孤雏》， 记录树熊、袋鼠和濒危的鹦鹉，从获救、康复到最后放回野外的感人故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日子，星期三啊，呢一日咧系6月9号。农历是4月29日，咁啊，听日咧就踏入农历嘅5月啦。五月咧又有呢个五月中啊，吓，同埋五月份咧话所谓嘅毒月啊，点样要系即系驱毒咧？咁啊，亦都会喺嚟紧嘅，我哋有崔博士咧，都会喺呢个健健康康在星辰嘅环节里边咧，提及到端阳佳节，亦都提及到咧就系喺呢个毒月里边，我哋点样去驱呢个毒噶？好啦，翻翻嚟呢一度啦，现时时间6:02啦。咁今日咧就落雨吓，一道广阔嘅低压槽咧，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埋南 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大约是5毫米雨量，观塘和湾仔更加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是良好的。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温度大概32度。今日会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4%， 天文台亦都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本来由6点亦都延长到暂时去到今朝7点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月9号星期三的这个时间呢，哇，今朝早非常热闹啊，也都是清晨爽利健健康康在清晨的这个环节的一个加强版的开始啊。在我身边呢就是两位嘉宾朋友，大家都熟悉的了，因为呢就是星期三大家听惯的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李博士。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另一位咧就是星期四出现的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佢亦都系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 Sylvia 林思维。早晨， 早晨，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雷博士。 早晨，林思维。 好热闹，好开心啊！ 好开心。 嗱，咁啊，各位听众朋友咧都听惯咗清晨爽利节目啦，其实好多咧都系雷博士啊、林思维嘅 fans 嚟噶。嗱，以后一个新嘅安排啦，星期三咧就系一个加强版，两位专业嘅朋友咧都喺星期三咧就出现一起 crossover 倾下偈嘅。咁不过咧就你两位咧都各有专业，一个咧就好叻讲运动，一个咧就系营养。咁所以咧亦都会有时俾翻啲机会咧，你两位分别咧就系各自讲翻自己嘅专题，然之后间中咧就 crossover 嘅。因为今日第一日啊嘛，梗系要早做呢个 crossover 先啦。嗱，今日我哋定咗个题目咧就叫做热环境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咁其实咧，林思维同埋雷博士咧，两位喺清晨爽利做节目咧，就大家第一次听。不过其实咧，佢哋两个咧喺出边都经常有合作嘅，系嘛？ 系啊，其实我细细个咧都系听林思维演书大嘅。 咦，真系？我仲以为调翻转咧，嗱，细细个听阿钱。 其实就咁嘅，即系嗰个前因咧，就系大约我谂都有10年前左右啦，就系、是、香港嘅马拉松比赛咧，就越嚟越多人跑啦。咁我哋就系当时咧就我自己本身咧就系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嘅干事啦，咁咧就当年咧就系我哋讲喺运动医学同埋运动科学点样令到啲人跑马拉松咧跑得快啲又开心啲又唔会受伤，咁当然啦，我成日都话咧就系你一架汽车入啲靓嘅电油落去，就令到你嘅汽车嗰个引擎行得最好嘅。咁所以咧，当年咧，我哋就邀请埋阿林思维营养师咧，就加入咗我哋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咁、咧打车练都一段日子啦。 咁啊，从此大家都好啱 key。 诶，都系嘅。咁同埋我谂，我哋即系香港以前，我谂十零年前啲人唔系太注重营养运动呢两个组合啊、因为营养就话营养，运动就话运动。但其实运动营养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环节啦。 所以咧，你哋跟住就都合作出。仲有一本书《运动加营养》， 系啊，所以真系机缘巧合啦。因为有个电视台就有一个节目咧，就系又学下是学下非咁啦。咁所以造就咗成个社会咧，就究竟边啲系啱，边啲系唔啱咧？咁、所以喺运动同营养呢方面咧，其实都有好多我哋嘅 crossover 啦，互相系重叠嘅空间。咁所以真系好难得，真系多谢钱佩卿咧，喺星期三嘅早上咧，就嗌埋林思维同埋我嚟到直播室度同大家倾下偈。 好多谢。你两位先啊！嗱，而家呢个咧，即系大趋势嚟噶吓，个个朋友咧都中意运动啦，又注重健康，咁所以咧，你两位嘅专业意见咧，就可以俾到听众朋友一啲嘅参考啊，令到佢哋身体更加强健。嗱，好啦，我哋今日个话题啦，一提两讲，问题就系话热环境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 咁而家呢个天气咧，真系热到不得了，好似喺上个月啦，五月份啦，试过有一日嘅温度咧，哇，高达 36.1 度啊！对上一次咧就系1963年嘅时候。咁咁热嘅环境点啦吓？系咪饮极水啊都补给唔到咧？呢方面咧就先请教一下林少维先。喺营养方面，系咪成日都要补水咧吓？ 其实我谂系嘅，咁都即系我哋头先啱啱倾过啦。即其实你话营养咧，其实你成日都听到你讲咩糖分啊、蛋白质啊、脂肪啊、维他命，其实水都系好紧要。咁你见到我哋即系日常嘅宣传，即系譬如话健康饮食里边咧，其实水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环节啦。咁、因为如果身体唔够水分嘅时候咧，你都知道我哋身体有六七成嘅即系成分都系水啦。咁都系一个身体嘅运作啦，咁当如果你真系夏天嘅时候脱水或者唔够补水，或者可能你去运动一个好热嘅情况之下，冇将个身体又好好地去补水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我哋个反应啦。咁好多研究都讲过话，如果你流汗多过2% 嘅体重嘅时候咧、你身体就会可能会出现啲反应，即系譬如肌肉会弱啦，另外会头晕啦，会攰啦，甚至乎容易中暑啦，咁、甚至乎可能个精神状态会好差啦。咁呢个都系我哋惊夏天天太熱的時候，如果補不夠水的時候的一些症狀。 其實呢就流汗多過 2% 那些呢就很難去即量度，知道那個實際的量，只是知道呢，哇，我大汗揼細汗，件衫都濕曬，咁就係㗎啦，係咪呢？ 都係嘅。咁除咗運動之外呢，其實室內嘅人都會脫水㗎喎。咁、另外就係揸車嘅人啦，即係可能揸的士啊，或者可能係自己交通工具都好呢，其實喺個車度冇準備一啲水分呢，天氣咁熱呢，咁無論係你有開冷氣冇開冷氣都好呢，都好容易會有機會脫水。 同埋有啲職業司機嘅朋友時傾開偈呢，佢哋又怕去廁所啊，驚飲咗水呢就去廁所啦。咁其實都有好多人咧行山咧，特別女士咧係唔敢飲水啊， 驚要去廁所啊？ 係啊，我會山嘅女你都會 啊，咁所以 呢個真 係 要留意一下啦。其實運動同營養，我哋嘅好好嘅 crossover 咧就係、嗱，其實係一個熱能嘅平衡呢個問題。咁我哋運動之中咧，我哋肌肉會產生熱能啦，新陳代謝會產生大量嘅熱能啦。咁啊飲水咧係幫我哋散熱，就等於我哋一架汽車有個水箱啊嘛。你個水箱做得唔好咧，咁啊水滾嗰個汽車就大。件事我分分钟跪低噶啦，咁所以如果从我哋喺运动科学嘅角度嚟讲咧，你点样样可以做好啲准备，令到我哋嘅身体降温呢个能力咧系做好啲先，咁你咪唔需要咁担心你出现一个中暑咯。其实嗱，特别喺户外运动嚟讲啦，其实中暑已经系去到热病嘅最后阶段。咁通常譬如有开头就系热水肿啊、热痉挛啊、热衰竭啊，然后先要到热中暑嘅。咁呢个过程咧唔会系一两分钟出现嘅，定係持續，譬如你持續幾個鐘頭冇飲水，咁你個身體咪散熱散得唔好咯。咁另一個，我哋從喺科學上係咪可以，譬如你去行山或者户外運動，你按你嘅能力行短啲得唔得啊？得，揀啲冇咁斜嘅山路嚇，唔好踩上藍蛇尖啦。嗰、那個藍蛇尖嘅山頭一棵樹都冇，仲要曬埋太陽嘅熱能咁吸住你，你梗係容易出事啦。咁係咪可以選擇啊行下城門水塘啊，好多樹蔭啊？咁呢個就係兩者咧，其實喺熱能嘅攝取啦，同埋釋放咧。两者大家谂少少计咧，咁啊令到自己喺运动之中就开心愉快。 系，呢个都系一个好 tips 啊吓。嗱，成日话饮水啦，我谂而家啲人咧其实嘅意识都好高噶啦，知道要补水，亦都随身咧有带备一啲自备嘅水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啦，饮几多咧？成日都话每日要8杯水。 嗱，呢个又好有趣噶，其实我就好中意睇啲科学杂志嘅。咁啊，大约10年前到咧，一个科学人嘅杂志咧就系、是。全球咧，佢請咗一個專家小組去搜集有冇8杯水嘅起源，結果係揾唔到嘅。 咁點解啲人講8杯水咧？ 咁嗱，呢個等陣間啊，思維都可以俾啲意見啦。嗱，相傳咧，即係佢嗰個文獻咧，就話喺1945年，當時美國嘅食物營養部啦，咁咧就做咗一個比較大型嘅調查，就當年嘅美國人咧，就每日平均咧就攝取1900個卡路里嘅食物。咁啊，生理學上咧，就每攝取一個卡路里咧，你啊需要用1毫升嘅水嚟做消化，即系一对一。咁所以你摄取1900，你咪等于系1900毫升嘅水咯。咁你将呢一个份量倒落去咧，就差不多系8杯。 哦， 可能系呢一个嘅指引。咁但系去到2004年咧，就美国嘅食物卫生部咧就再 update 咗，更新咗个指引啦。佢哋就再做好多大型嘅观察，就发觉男士咧平均每日总液体嘅摄取啦，当然包括埋水啦、橙汁啊嗰啲都 OK 嘅，差唔多咧系15杯。 而女性呢就是差不多11杯左右。 哦、 所以即係佢哋有關嘅衛生部門呢都就呢個咁樣嘅追蹤嘅發現呢都開過啲圓桌會議、嗯。究竟我哋8杯水需唔需要更新呢？咁佢哋嘅討論呢就話，既然8杯水都已經深入民心囉，係咪你唔到8杯又何來到10杯呢？咁算啦，繼續用啦。 起碼呢就我有咗個8字先嘛，係咪係啦。呢方面呢，林思維呢，你喺營養嘅角度啊，八杯水是 OK 啊，定还是要再多啲咧？会唔会又因人而异啦？嗬， 雷博士，我觉得你讲得非常之好， 好记性啊！ 因为其实咧，我哋读书嗰阵时咧，都系即系死背啦。哦，系，人哋话八杯水就八杯水啦，从来都冇谂过，其实咦，原来个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啦？雷博士讲得好啱，就系、是、以前啲人就系 base on 个每一日嘅热量摄取去预计大概即系每一卡路里就要用一毫升去补水啦。但其实即系头先雷博士都讲咗，好多唔同国家咧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建議，即係譬如歐洲嗰邊咧，就話女仔咧就每一日飲兩個公升啦，即係八杯啦；男仔就要飲 2.5 公升，咁即係10杯嘅。咁、香港一路都係暫時冇乜好 local 嘅研究啦。咁其實頭先阿錢都講得啱嘅，其實呢個只不過係個簡單嘅建議啦。咁當然你話你好熱嘅天氣，好似而家咁樣嘅，要行山嘅，或者可能即係你要流汗流得好多咧，其實都係因人而異去飲翻嘅水分嘅。咁當然如果你話自己成日經常口乾啊，或者可能咦好似個尿液啊，因為我哋其實經常都叫啲人咧，譬如去廁所嘅時候咧 ，check 下自己啲尿液嘅顏色啊。即係如果你發覺你尿液好深色啊 ，even 你去廁所嘅時候個尿嘅份量好少咧，其實可能都已經係一個脫水嘅狀態。咁、所以呢個先可以每一日去大概預計自己究竟有冇脫水呢個情況。 咁個尿液嘅顏色係要淺色啲嘅啱啦。 係啦，咁即係淺淡黃色嘅。 其實呢個好得意㗎，我見到好多學校嘅洗手間咧，男生咧就通常企喺度啦，佢前邊咧。就有一个颜色嘅，由深黄一路到好浅黄嘅颜色，咁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睇啦，嗱，如果你嘅顏色係咩顏色咧，你就要飲翻幾多。但係女生咧，就可能要擰轉頭啦，比較麻煩啲。 女仔廁所冇呢、這個，男仔廁所我又睇唔到。 而家即部分嘅學校都係咁作為一個教育啦， 因為呢個都係健康教育嘅部分啦。其實我細個讀健康教育嘅時候咧，這個都有。但係從科學上咧，亦都要補充少少資料。咁有啲嘅文獻都話呢一個方法咧，唔係一個好準確嘅方法。即係科學上，但係。我哋讲緊係实用上呢，呢个係最实用嘅方法呢，係话俾普罗大众听。第一浸你有冇先，如果你嘅尿液嘅颜色已经係好深啡色啦，或者好接近深黄色啦，喂，咁你即係话你起码系咪都拍返两杯先啦，系咪？咁所以呢个係最基本嘅一个我哋自己每一个人应该有少少嘅能力去认识自己有冇脱水啦。 同埋呢，有时呢颜色呢就睇下你事前呢有冇食咗某一啲药啊，可能食咗啲药呢就会令到尿液嘅颜色呢有转变。咁会唔会咧就饮咗啲即系唔健康嗰啲饮品咧，尿液嘅颜色咧都会浊啲啊咁咧吓？ 都未必会嘅，除非饮红菜头汁咁，可能饮完之后去即系我个尿就会变咗有啲粉红色，有啲吓人咁样啫。但系觉得咧，另外一样嘢可以留意一下咧，正常人嚟讲咧，如果你真系无论系 office 做嘢又好，翻学都好咧，你可能一两个钟头都要去一次厕所噶嘛。 系啊系。 咁当你咦发觉自己咦？三四个钟头都好似未去过厕所，因为好多咧做 office 嘅人， 佢哋点啊？ 坐住喺个台度可以唔走嘅，咁之后就话一阵先去啦，一阵先去啦，一阵先去啦。咁亦都系好似雷博士又话斋，唔系净系行山搵唔到厕所唔饮水，系你唔想去厕所，因为你觉得嘥时间。咁当你发觉咦，好似一两个钟头都冇去过，咁可能你自己都真系饮得少水先冇得去噶嘛。 其实呢个都好有趣嘅，因为自从有咗有是有非呢啲咁嘅节目咧，好多时都会做实验啊嘛。咁其实大家有兴趣都不妨可以做一个实验，量度下自己整日24小时嚟嘅水分够唔够。生理学上咧，就系每一分钟嘅新陈代谢咧，理论上系差不多有一毫升嘅尿液系排出嘅，差唔多一对一度啦。咁你全日嚟讲就系有1444分钟。咁理论上咧，你每日咧就应该接近有 1.5 公升。嘅尿液排出嘅，咁所以如果你每次去洗手间，你攞个量杯，你量一量，加埋佢，咁你咪知道自己嗰日饮几多水咯。嗱，呢个好似即系好古人精怪嘅实验啊！但系我记得我细个瞓过医院，每次姑娘入病房嘅时候咧，都问你头先有冇去过洗手间啊？我 话 有，几多啊？大约几多份量啊？俾一只杯、半杯啊咁样。然后佢咧有个排版嘅记录。咁姑娘离开咗咧，我细个咧我装下个排版。原来个排版咧，佢系要记录你每日嘅总嘅摄取量啦，水分因为系营养素嚟噶嘛。咁如果你喺医院里边嘅住院，你个水分摄取营养唔得。 咁對你可能嘅康復嘅病情都有影響啦。 係啊，嗱喺醫院咧就有護士同你 check 住啦，咁自己個人嚟講咧就比較少做。咁今次咧聽咗我哋咁樣講之後咧，大家咧就不妨可以試下。如果有一日係得閒喺屋企嘅，咁咪試下做咯。 都可以嘅，玩下個實驗咁樣。 嗱，咁啊有關今日嘅題目啦，熱環境、運動加營養預防中暑，咁啊一集啊梗係唔夠講噶啦。咁所以下個星期三咧，兩位嘉賓會再出現一題兩講，呢個咧真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嚇。咁可能有啲朋友咧就啱啱聽緊，咦？點解會有兩個嘅聲音出現咧？林思維加埋雷博士咧，係啊，呢個就係今日開始嘅一個加強版，以後都會。多機會聽到咁，但同時間亦都會聽到咧，雷博士同埋林思維咧各自講翻佢哋專題嘅自由講嘅。好啦，咁啊兩位唔該曬咯，咁啊下個星期再繼續嚇。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失败，全人类也越界，举起手反对自我被活埋。为何脉搏极快？原来受那艳阳挫败，打一摆也不坏。投入活跃地带，应该将盔甲换上运动鞋。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离子高。快上极怪，好应该飞快换上运动鞋。 谁愿做拉派？流汗定教泪流伟大，轻松心也不坏。无论是怨是债，辛苦洗给这夏季慢慢晒。 一到夏季，气势升高，这个夏季斗志离子高。当气候调升100度，活着实在好。 热闹嘅一首歌，三个男士陪一个女士，梁开文、阿安仔同埋郭富城加埋郑秀文。热闹情况好似我哋先前三个人讲嘢一样。好啦，多谢你收听今朝清晨爽，你记住有雷暴警告生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